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4:06，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好嘉宾浩婶。 嗯，还有在我们的嘉宾区呢，也有我们今天请来的来自金宝贝早教机构的 LC 老师，欢迎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 LC。 嗯，今天各位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以及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标题叫做让你的宝宝拥有音乐细菌细胞，对，所以我们是一期音乐启蒙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到底宝宝从多大开始可以来接触音乐，然后可以怎么来听，怎么来选择，家长和孩子之间怎么样去互动，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话题。 没错，没错。 而 LC 本身他有很丰富的从业的这样的经历和经验，所以呢，稍后的时间里面都可以通过视频和音频的方式分享给我们。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生麻辣烫，来看一看母婴环节都有什么样的资讯值得我们关注一下。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因为天气慢慢的变得凉爽了，正好也是孩子们开始愿意往户外走的这样一段时间，所以很多家长都表示说要给宝宝挑一双学步鞋，因为我们家孩子也刚刚经历就是学走路的这样一个过程，正属于就是喝多了的那种走路姿势的状态， 蹒跚。 对对，蹒跚学步，对对对。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一双学步鞋是适合你的宝宝的，是专业的呢？我们也要来看一看，因为这个时候宝宝的骨骼发育其实不是很成熟，所以我会认为说一定要选一双专业的，而不是那种软底儿的布鞋呀什么的，那是不适合学步时期来使用的。 LC， 你的从业经验当中你有什么样好的推荐吗？在选鞋子的时候。 嗯，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早教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叫学步的时间，大概是从现在的宝宝是从8个月到13个月之间这个阶段，然后他们处在一个学步期，然后这一阶段尤其是在我们中心里边一般都是光脚行走的。 嗯，就你会建议你说如果在室内的话，宝宝是可以光脚的。 对，如果温度合适的话尽量是光脚，因为像鞋的选择之前我们有过研究，如果是太软的那种底儿，其实就是孩子的脚面不能直接接触到地面，等于对他这个精细肌肉的就是他掌握这个力量他其实是会受影响的。 对， 因为他那个弹力可能会影响他感受这个地面的支撑力。 对， 所以如果非要选择一双学步鞋的话，尽量是底儿会薄一些，能让孩子有脚我使在地上我怎么使力，能感受到就是肌肉力量的，这样的一款比较合适。 所以其实起初学步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让他光脚走路。 对， 后来因为我们家孩子是13个月开始就是开始要有走的那个趋势，一开始家里面就完全让他光脚，后来慢慢的不就什么寒露啊什么这那的一些节气到了，老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不要再光脚了，于是给他在室内穿一双什么样的袜子也让我很头疼，因为普通的袜子没有滑，就是没有那种防滑底儿，我们家孩子走路走不快了，你知道他就很生气，就嫌弃的把自己的袜子扯掉，就感觉就是你的存在阻碍了我的前进。所以确实 可以啊。 对，小孩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嘛。他在刚刚会走的时候，他会非常迫切，寻找一切机会，我要自己站起来往前走。 没错， 这是他的一个就是寻找自己的成就感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对， 所以如果你要去室外带孩子去遛弯啊什么的话，怎么样来选择合适孩子的一双学步鞋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这段小视频。鞋头要比较宽敞，这样可以给他的那个脚趾头足够的空间。发现，浩哲说现在还没有什么就是感觉哈。然后今天可能会发现，小朋友的脚和脚趾头分得很开， 对， 他们有一个特技，就是可以把脚趾头分开， 对， 一定要有足够的宽敞的空间。而鞋后方呢，要有一些硬质的衬垫的设计，这样可以支撑他的小脚。脚本身的长度个5毫米，那也可以有一些空间，不会太小。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脚趾头的长度也不是很长嘛， 对， 对吧？ 对 啊，所以在长出5毫米，正好是空间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你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光脚穿鞋子是不是不太好，所以可能还穿一双袜子。 光脚的不怕穿鞋， 那就别穿鞋。这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第一条，如何在你宝宝蹒跚学步的时候选择一双适合他的学步鞋。接下来关注的这一条呢，我就要交给浩神这个即将要当爸爸的准爸爸。 接下来是这样啊。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在8周大的时候已经有了触觉，那触觉是人体发展最早的感觉，我们称新生儿的肌肤为触感肌，这样我第一次听说这词， 触感肌好美啊， 触感肌啊，因为新生儿通过皮肤体验并了解周遭的世界，触觉对促进其认知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给宝宝舒适的愉悦和触觉的体验，不妨在给宝宝换纸尿裤期间试试简易的这个摸摸操。 你没有念错，它就叫摸摸操。 真的是叫摸摸操吗？ 对，听上去很舒服， 我都不敢念了。这个摸摸操是怎么进行的呢？第一步，顺时针轻揉宝宝的肚子。 哎，因为新生儿肚子啊，其实不太大，他整个个头都不太大，就算你有，除非你到10斤那种巨大儿啊，8斤以上的巨大儿，一般的宝宝，大人的成年人的一个手掌就可以握住他的肚子。所以， 那我顺时针摸起来应该是挺方便的， 但是我会建议两个手这样顺着他的这个肚脐，对，这样去摸。 哦， 对，这样也可以防止一些肠胀气等等， 是吧？这都是有经验的妈妈。 对， 其实第一步啊，顺时针揉宝宝的肚子，第二步就是按摩宝宝的大腿根部。 对， 那这个 我会觉得说有一些介质会比较好，整个摸摸操过程当中都需要有一些介质，因为宝宝的皮肤太娇嫩了， 是不是要用宝宝油啊什么的？ 对，按摩油、抚触油，然后包括一些乳液呀什么的。 然后到了第三步了啊，第三步是顺时针轻揉宝宝的尾椎， 这个时候等于要把宝宝翻个个儿过来，让他面朝底部。而翻个的时候，因为新生儿很软嘛，很多人觉得哎呀不敢碰，你把比如说你要把他往左边翻，你把他左边的胳膊给捋直了，然后另外一只手放在他后背，用你整个这样的小臂的这样一个角度是直的嘛，去托住他的整个身体直着翻过来就好了，不会压坏他的胳膊，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威胁。 可以可以。 对，翻过来以后你去按摩顺着他的脊椎两边去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抬头反射，可以练抬头，因为新生儿的这个脖颈的肌肉还没有发育，发育完全，所以他需要练习，需要去刺激。 哎呀，好有画面感。然后第四步就穿上纸尿裤。 对。 也就是说这是在我更换纸尿裤的过程当中， 对， 要进行的这么一个摸摸操的一个操作。 其实摸摸操我个人理解为就是抚触，对不对？ LC， 其实这个可以找很多的机会，比如说换纸尿裤间隙，然后也可以选择在洗完澡以后，正好要给他抹一些东西，就可以顺便把这个抚触操。我觉得一天一次就够了呀。 对，我建议是每天都进行，因为对于新生儿，他除了肌肤敏感、触觉体验以外，他更多的其实是通过这个，就是他的家人，比如妈妈，就是首先手要有温度啊，做这个之前要是温暖的手， 对， 让他感受到妈妈的体温， 先搓手， 对，要先把手搓热。我们上课之前也会让妈妈这样做，搓热之后，然后再进行抚触。因为除了他有触觉体验以外，其实更多他建立的是一个安全感，就是有人在在抚触，比如身体，同时你在摸的同时，其实妈妈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现在这是你的头， 啊、 哦， 对， 现在是你的鼻子、你的下巴，然后现在到你的肩膀，嗯、其实它也是对于那个身体位置感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意识的建立。 对对 对, 对， 所以还可以清唱一些歌曲啊，比如像我们经常会唱什么 My Head My Shoulders， 就是这种儿童歌曲。 一会儿 LC 要教大家来唱儿歌，大家一定好好学。 嗯 嗯， 因为你知道我对于新生儿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我家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年龄不断的往上涨、嗯，然后会有一些学习的过程。在他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奇怪，哎，他的手一直不停地在自己的眼前这么摆来摆去， 嗯， 没有停歇的时候，然后脚也是，就是四肢在那么蹬，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咱俩也模仿他一下，咱俩躺着这么蹬，蹬一会儿觉得很累，后来发现原来新生儿跟成年人不是一个物种， 嗯， 然后也会发现他会有一些很好玩的细节，就是他经常会在他脸上找到各种各样的伤痕， 嗯， 都是他自己划的， 嗯， 我后来就问大夫，我说他不知道疼吗？大夫说他知道疼，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伤痕是自己抓的， 对对对， 他不知道那个是自己的手，他不知道那个是自己的脚， 对， 他会不停地打自己拽自己，就是疼到无法忍了，他会哭，那他会想说，哎，谁打我？为什么把我弄疼了？所以其实抚触的过程，就像 LC 刚刚所说的，你也可以去配合一些小的歌谣， 嗯， 去帮助孩子做一个早期的对于自己各个部位的 认知、 器官的这样一个认知， 嗯，还真是。 好，接下来这一条呢，我们刚刚讲到了可以唱歌谣嘛，其实宝宝小的时候、嗯、经常跟他说一些儿歌，对宝宝认知这个世界是很有帮助的。 嗯， 儿歌对于宝宝和语言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因为儿歌基本上是朗朗上口，合辙押韵，宝宝也很爱听，就听几遍就能会唱的那种，也特别适合家长来学习。同时呢，儿歌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形象生动的画面呀、情节呀等等。 对， 我们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数字歌的儿歌。其实我自己看了一下这个儿歌以后，它很简单，简单到你觉得我都会呀，每一个人都会，但是它给你配合的画面和它的那个 BGM 就会让你觉得说，哎，小朋友真的很适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数字儿歌。这个画面里面出现的是宝宝们最喜欢的海洋球的世界，五颜六色。 One. 对不对？ 这歌词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对，但我觉得他的歌词不重要，这一段重要的是他的那个做的画面， 对对， 他的背景， 对， 就是能够吸引到孩子的注意。 嗯， 所以我们在跟孩子做一些互动的时候，包括唱一些儿歌的时候，至于怎么来选择，怎么样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段就选择更适合他、能够吸引到他注意力的一些类型的儿歌呢？我们稍后在辣妈正传这个环节当中就要请资深的老师 LC 来跟我们好好的讲一讲。 好的， 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环节，辣妈正传。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七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欢迎各位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如果你想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视频的话，方式也很简单，浩然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就可以观看了。 嗯嗯，还有新浪微博上呢，各位也可以搜索一下活力982，然后呢你在观看视频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选择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这样任何的每一期的精彩都不会错过了哈。 嗯，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金宝贝早教机构的资深的老师 LC。 嗯，他平时最多的时候就是在跟宝宝们打交道了。 嗯，没错，一大概有7年多的时间了吧，一直是跟小朋友在一起在一线进行教学。 但是感觉你的脸上还充满了胶原蛋白，你自己还是个宝宝。 嗯，那当然，因为这个工作 本来就是年轻嘛。 没错，就是你会受那个小朋友那个快乐磁场影响，就是整个会影响你的、甚至是影响我的人生态度。觉得很多时候都会用一些比较积极正面的去情绪去面对很多事情。 嗯嗯，那今天 LC 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小朋友们很喜欢的教具。 嗯， 说教具可能就太专业了， 玩具 啊，对，其实就是一些可以让宝宝们来使用寓教娱乐的一些小工具。 嗯，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从头到尾分别是什么东西，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好， 就先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啊，因为知道就是在从业这几年里面，家长很多都问说我给孩子买什么乐器比较好。 乐器钢琴这太早了， 对，说要买弦乐，我说这个他说怎么样，我说这只会加重孩子的挫折感，让他对音乐彻底失去兴趣。所以要是低龄段，比如孩子在0到3岁，你要怎么选择呢？首先第一个比较小龄段的，我选择了一个这个啊，应该能看到吧，这个是一个我只拿了3节，是一个木琴，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有音准的，就是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去听这个准的音阶，然后他就是刺激他的那个听觉系统， 就是在声乐里面叫视听练耳。 哎，对，所以我要敲一下。 好好好，没问题， 就是声音， 哇， 好听。 这种木琴的这种清脆的音感其实是很棒的， 你还有回声啊， 对，有回音， 对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 很好听。 所以而且这个声音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绵长的那个声音嘛， 对， 所以宝宝在听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课上当你给一个7个月大的宝宝敲的时候，他眼睛会一直盯着他直到声音结束。 来，我们来试唱练耳一下，你敲一个让浩然听是什么音， 感受一下啊。 嗯，这是咪呀、啊！哎， 对，但是眼神跟宝宝是非常接近的， 是吧？ 他们就是一边思考一边追踪声音到底来源于哪。 各位可以回放一下刚才那个瞬间，他在说哆来咪的时候，那眼神跟宝宝是非常接近的。 对，就是在思考的眼神，很好。 宝宝马上就有宝宝了。 木琴， 对，木琴、定音的一个木琴， 又不占地儿，然后声音又好听，还能达到让宝宝去学习音准、吸引他注意力的这样。 我在想，如果他哭了，可不可以敲一下，让他瞬间就转移他的注意力呢？ 当然可以， 你可以试试， 对， 是吧？ 我觉得所有的玩具都是具有转移注意力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的。 但是等孩子到了2岁半以后，可能转移注意力就没那么好用了， 就要换一招。 对，2岁之前。然后第二个要介绍呢，是我们还是相对于来讲比较低龄段的孩子，因为他们在玩乐器的时候，他们其实处在一个人生探索世界的口欲期， 对， 他会把什么都倾向于往嘴里送， 往嘴里放， 然后就觉得哎呀，这是什么形状啊，硬的软的呀。所以在给16个月之前的宝宝选择这种玩的乐器，我们建议是这种，就是可以让他手掌抓握的。 因为他手很小嘛， 对， 然后他抓在一起，这个还能练敲击， 没错，它有声音，这是等于是听觉，然后视觉它可以看到不同的形状，然后呢，抓握的时候锻炼到不一样的形状，它精细肌肉用的力量也不一样， 对， 同时最难的是完成敲击这个动作， 对， 因为我们看到16个月之前的孩子在玩，他意识里边感觉自己能敲到，但 他会对不上， 对，其实是。就是这种状态， 对对对， 这种状态。 哎，他的手16个月之前的手，他能把它完全握在手里吗？ 可以抓起来， 对， 可以抓起来。 但能看到， 但不能包裹住了，但能抓起来。 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让他放在嘴里的话，会增加他的难度，是不是？ 他会往嘴里送的， 对，大概就是指尖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他拿着他们敲的时候，不会像大人拿的时候敲到自己的手。明白吧？因为他裹不住这个玩具， 对对对，他只会撬到玩具。 对，然后随着他眼睛和手的协调性越来越好，他就会慢慢的准确的敲击到这个乐器本身上面。 嗯， 然后他也会有很强的成就感， 非常有成就感，所以他会去 show off， 跟你们每一个家长这样。在你们面前去敲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定要给回应， 你也鼓掌，哇，好棒，棒棒， 对，好棒之后一定要记得加上，哇，你能准确的敲到一起去了，好厉害。这是夸孩子一个重要的地方，要描述出他哪里好哪里棒。 就是其实孩子鼓掌这个技能，我们家孩子算是比较晚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比我们家还大一个月，他大概是在六个月的时候，六七个月的时候就已经会鼓掌了。然后我们家孩子始终不会鼓掌。就是你把他的两个手人为的放在一起敲，他也不张开，都是这样，所以他没有那个意识。但是他拿沙锤的时候他会敲，后来是到最近他开始自己，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我说你今天表现好不好，就开始鼓掌。然后我觉得啊，他会这个技能。 可是谁教他鼓掌是用来表现， 你就不停的跟他 称赞的这种， 你就不停的去跟他，你来示范，说好棒啊，你就鼓掌，他是看在眼里的。但他能不能做到呢，这可能跟每个孩子不一样，在他阶段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刚刚那个三角形圆形的这个玩具叫什么名字？ 我们叫 shaker shaker， 对、shakers， 就是可以摇出声音，可能也很容易买到这种。 对， 然后随着宝宝年龄增大呢，他的精细肌肉动作会越来越强，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他的孩子会拿那个沙锤，其实就是我马上要介绍的这一个。 对， 因为他一般是16个月之后他过了口欲期，因为像这个沙锤其实他还是很容易往嘴里放，但是这个就会有一点危险。 对， 所以这是16个月之后，然后他过了口欲期，然后可以使这样，因为他抓握的也更加的稳了。 对， 所以就可以进行这样，除了有 shake 这个动作，摇，然后摇奏，然后敲奏，这种都可以。而且在这个动作设计的时候，我们在课上还会除了这样敲，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 basic 玩法，还有更多的是比如就是没有结尾的时候没有接触点的这种，是对孩子肌肉控制会更难。所以我们的课程设计也会从最简单的，然后最慢慢加难，最后还有双边不协调的这种动作。对， 这是慢慢进阶的。 对， 在成年人眼中觉得太简单， 太 easy 了，对吧？ 可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一点一点在往上去，像打怪一样的，一级一级往上升。 对， 这是沙锤。 对，然后呢，再往上进阶，其实这个是大龄和小龄宝宝都可以用到。小龄因为这个比较安全，像这个， 对， 这个是一个鼓，但是里边有一些细小的这种珠子。对，所以它的方法其实很容易，就是你可以双手抱着摇。你可以听到沙沙的声音，然后同时小一点的宝宝其实是拍打 tap tap tap 啊，你还记得那个 tap tap jump？ 对， 因为我每周都陪他上课。 对，没错、uh-huh。 所以这个鼓是小龄段宝宝比较喜欢的，因为他精细肌肉虽然不灵活，但是他手掌，他拍到这个比较大的面积上，他会给他带来成就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唱歌的同时也可以找一些比较固定出现的节奏，然后拍在上面。 好，今天的 LC 给我们带来了以上介绍过这些小玩具，是适合在家庭当中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来玩的，同时还可以刺激他的精细动作呀，包括给他找到一些节奏点，对于音乐细胞的培养也都是有帮助的。至于在歌谣方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家长要怎么来跟他唱跟他玩，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各位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 982 活 力 工 厂 就可以啦。一会儿回来。 We need more love.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这是青春 There'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8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嘉宾浩神， 嗨，我是金宝贝的 Elsie。 嗨，我们刚才介绍到了 Elsie 今天带过来的一些教具， 没错， 玩具哈，教具 玩具 元素，对，玩具就是适合父母跟孩子一起来互动的一些东西，接下来就要说。怎么选歌了，对吧？ 哎，没错， 这你看我以前音乐 DJ 出身的，所以对选歌这个事情吧，特别注重。就孩子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上班嘛，我天天放各种华语流行啊、欧美流行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说你得听莫扎特呀，你得听贝多芬呀，我心想没那事儿，我觉得只要我自己觉得我听了愉快的，我觉得宝宝就会喜欢，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然后等孩子出来了以后呢，很多我妈妈就说你得给他听儿歌，得听小兔儿乖乖吧，看这种 就是你小时候听的儿歌。 对，我说为什么呢？我就想给他听一些就是我也喜欢听的。所以我觉得在金宝贝其实是可以找到这些大人也喜欢听宝宝也喜欢听的歌单的。 哎，没错，这个确实是。然后在说比如有老人说要给孩子听一些儿童的歌曲，什么小燕子呀，一直传唱至今，它也很经典。有妈妈还说什么我要听交响曲啊，钢琴声音啊，这都是对的，说的都是对的。但是只需要选音乐注意一点，就是你不要只给他只听一种， 要多涉猎。 对对，因为像他每一种音乐的曲风，他的节奏，他所用的乐器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因为这个阶段你不会期待他听完一首歌他会有什么样的表达，他会唱了或者会乐器，不是的。他最前期都是一个吸收，完全吸收的过程。 对， 他要大量的去听那些不一样的东西，他才在未来可能在某一瞬间他会表达出来，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进入他的潜意识里边。 对， 嗯， 那么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咱们小月龄就算一岁以下吧， 可以， 因为一岁以下基本上语言还没有什么表达的能力， 没有什么突飞， 对，只会咿呀呀，所以一岁之前的宝宝，大概听什么样的儿歌，爸爸妈妈也简单易学，可以跟他来互动的呢？ 对，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就是因为很多家长以为放就是音乐这个事儿，就是我放一个背景音乐，孩子搭积木看故事，其实完全不是的。 那是你想象中美好的画面，哪那么简单？你可不能置身事外。 对，真正的就是儿歌其实是一个父母跟孩子特别好的一个互动的环节，就是这个儿歌要符合什么原则呢？ 一个是首先它旋律是很简单的、 嗯、 然后第二个呢，在这个儿歌的每个乐句里边最好是有一个每一次都有一个重复的那个乐段，或者每一个重复的节奏是在每一句里边会出现， 所以乐章不要太过长。 对， 交响乐其实就是乐章有点太长了、嗯，你在哄叫的时候我觉得挺适用的、 哎、 对 嗯，所以在真正跟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呢，就是尽量这歌是短的，第二好唱、 嗯、 第三个就是节奏要强而且好记、 嗯、 然后那我举个例子 好呀、 嗯、 啊，举个例子，然后这个例子就来源于其实很多家长肯定都会唱，就是我们那个伦敦大桥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哎、没错没错、uh-huh. you got it、哎、所以要怎么做呢，就是你光唱这个歌其实如果你只是做一个背景音乐效果就非常差。 对， 那么第一个是音乐，它是一个多感官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首先你唱的时候孩子有没有看到你张嘴、 嗯、 因为其实唱歌是一个口腔肌肉一个精细肌肉的表达、 哦、 所以我到底唱高音我嘴有多大，我低音嘴是什么样子的，孩子是可以通过视觉观察到的、 哦、 所以还有你的面部表情你是不是夸张一点，对，让孩子要感觉到你在音乐表达的时候你是充满了热情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爸爸妈妈唱歌要富有感染力， 嗯哼， 但是更多的好像是妈妈在做，但是其实孩子当听到爸爸的声音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 浩神听到没有，从今天回去就开始背歌词儿啊，就开始学。 不过刚才说的那两首歌啊，实际上它一个是朗朗上口， 你说 旋律很简单， 你说哪两首歌， 就是你要教的，将来要教的，他不是说这个儿歌嘛、 嗯、 啊，对，儿歌他会都是很简单的， 对， 朗朗上口的， 嗯， 歌词简单的， 哎、 嗯， 没错、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爸爸学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对， 对， 但是有些爸爸其实他是羞于表达， 对， 他觉得哎呦这种事儿我一大男人做，就怪不合适，妈你来吧， 嗯， 就这种感觉。 嗯、 但其实 对于孩子来讲，当着孩子的面，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多可要的面子了， 对对对，你得放飞。 但是当现场那是还是要矜持啊，男人。 本来我是想让浩然唱的，他直接呢就把这个坑给填过去了。 我知道你有这坑，所以我敢 说。这个坑啊，其实这不是坑，这真是一件好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如果真的可以在一个比如有几家人，或者说在我们像教室里边，有的时候会让爸爸，因为他是一个有很多家庭在嘛， 对， 如果孩子能观察到爸爸妈妈可以很自信的在很多人面前表达的话，他不仅是一个音乐学习，对，他会觉得原来表达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也不是很，对于我来讲不是很难，因为我的家人也可以做的、 嗯、 其实你做的是示范的工作、 嗯、 对，而且我还建议就是在家里面包括在外面，就是父母如果带他一起玩的话，你如果轮到你唱歌了，你不管是用一个纸卷一卷啊，还是拿个手试一下，或者拿一个杯子什么的，你最好装作有一个话筒，我在唱歌、 哎、 就是有仪式感、 哦、 然后以后宝宝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哎，到 show time 了我也来， 嗯， 就是宝宝看见这个你的这个动作和你的这种假装的行为，他会知道你是在唱歌， 他会模仿你， 对， 他会觉得说、 哦、 啊，他以后就会有一个因果关联啊，唱歌了，我 拿 出 一个东西， 对对、 哦， 一看到这个符号，他可能就会想起来。嗯，有时候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如果他就是你想让他唱，但是他不是很愿意唱的时候、 嗯， 还是尊重孩子为主，因为这个时候他的主动意愿，他自己想不想唱，还是我觉得就是他会建立自尊和自信很重要的一步， 啊、 所以尊重是要给到孩子的。 嗯、就咱们其实，在跟就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一个场景，就是某家的大人说：“哎，那谁谁快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什么。 哎” 然后孩子不愿意扭捏，然后家长就恼羞成怒说：“哎，你这孩子怎么回事？那么不大方，那么扭捏啊，那么……” 啊，对，有的说是 就开始， 哎，你在家里怎么那样？然后出来怎么就不那样了？ 对啊，所以这种问题有很多家长问我，就是所以我 要平和一些。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表达，我建议就是家长自己唱。 哎、宝宝你不唱是吧， 又回来了，又回来了， 你起唱。 对啊，就是如果 是这样， 对，就是如果孩子真的很不愿意、 嗯、 那你在你被你 push 的这种前提下，他感受本身就不是很好、 嗯、 而且会对于这种在大家面前去展示自己，他会越来越排斥， 会有心理阴影。 对， 孩子心里肯定 绝对会有。 对， 你为什么不唱？ 对，你怎么不唱？ 为什么让我唱？ 但是他不能表达。 对， 所以久而久之这个场景就告诉他，只要有这种当众表演，我就是不好的感受、 哦、 我就拒绝、 哦、 所以这个就是他前期经历会给他后期带来的一些影响。 嗯， 嗯，对，刚刚说到小月龄宝宝可以挑选像这种 London Bridges 还有 Twinkle Twinkle、 哎、对、 嗯、 对、 嗯、 对， 哦，然后 做个展示， 好呀。 啊、对， 来， 然后比如还是那个 London Bridge 这首歌曲， 啊、 然后发现会唱家长肯定都知道，有一个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然后 falling down、 嗯、 falling down， 会发现它重复的乐句是哪一句啊、 嗯嗯、 ？falling down，、 嗯、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跟孩子互动的 一个点、uh-huh. 所以我们可以把拍子打在每一个这个词上面、uh-huh. 就是 falling down 作为它的一个重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到那个教具啊， 对 shakers 或者是 可以，当然可以，但这是渐进式的、uh-huh. 就是在因为这些东西会干扰孩子的主动专注力的、uh-huh. 所以最开始肯定是用徒手来做的，比如你可以在孩子如果是小龄段宝宝、 嗯、 他是一岁以下的，他更多的是视觉吸收、 嗯、 你在他的眼睛前边比如 falling down 的时候，妈妈可以就是手这样子像一个伦敦大桥一样这样、 嗯、 falling down、 哦、 就是你在唱的同时他眼睛是可以看到的、 嗯、 对，叫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嗯、 对，这个感觉就会非常好。那同时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多感官的学习，因为除了视觉体验一样，我还有很多触觉体验可以在我这首歌里表达、 嗯、 比如 falling down 还可以拍在他们的身体上、 嗯、 比如 falling down 身体上从高、 哦、 对 身体 对，同时再小一点呢就是你的手心放在上面，你一个手指、 嗯、 falling down，其实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包括还有可能我们想不到的一种，就是靠空气，比如 falling down the bridges。 哦、 对，就是你吹到他头发上，然后吹到他脸颊上，他其实都是不一样，但虽然做的是不一样的动作，但同时都是在这个节奏， 强化这个节奏， 对 对 对，他是多感官的去感受这个节奏，久而久之他就会吸收融入到他的音乐血液里边来， 细胞里啊， 对， 细菌里， 对， 彻底注入细菌了，就 对对对对。 但是孩子他会跟着你的动作一块模仿吗？ 这个分龄的，就是如果是一岁以下的，他做不到， 嗯、 对他只是16个月之前，对他都是全吸收的一个过程，不期待他这之间有任何表达。只有的孩子1岁半，然后到2岁28个月之间，他会有一个叫半吸收半表达的这种学习方式，就是有一部分孩子已经可以就是 falling down， 他可能做不到这么好、 嗯、 但是他已经可以有，就是你都 falling down， 他还 在那儿呢、嗯、 对，他会有一个延迟反应、 嗯、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都唱完一首歌了，然后突然间站起来大家都做别的，他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对，你知道它会有关联， 对， 但它反射弧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所以有时候家长会问，哎，刚才老师说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做，现在你想起来了，这是多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你不要用大人的就是处事的方式去考量孩子、 嗯、 我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 没错没错、 那就是说一岁以前他是属于 input 的这种注入， 对 注入 对吸收， 对 吸收， 对对对， 完全吸收的过程、 嗯、 对。然后除了这首歌曲，其实有很多歌曲我们都可以选，因为这个London Bridge 它是我们一个就欧洲曲风的一首歌曲选挑了，然后这是曲风的选择，那除了这样的歌曲可不可以选择别的呢、 嗯、 比如像非洲、 嗯、 非洲歌曲就是它的节奏感会特别的强、 嗯、 然后它的声音也是比较狂野的、 嗯、 然后我们有时候有一首歌叫 Cocoleco， 是讲一个非洲大公鸡的那个叫声的、 嗯、 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其实在唱歌的时候可以加一些声效，因为孩子会对于这个高音是非常敏感的。 LC 老师我想听一下、 那如果我做了请现场的主持人们跟我学一下。 好，没问题， 可以可以， 我们来 follow 你了。 对，然后这个声音叫 Cocoleco Cocoleco， 哎，非常棒，你们都会是非常好的爸爸妈妈。 我们都是先是小宝宝开始。 没错，就是当你有这个声音出去之后，其实孩子的注意力马上就会集中到， 就什么鬼，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爸爸妈妈变味儿了。 对，有这种很狂野的声音，然后你在其实那个节奏就是 Cocoleco， 妈妈 Cocoleco， 就是 Cocoleco 是他的那个 节奏 。所以在每一次唱到这一句的时候，你都给到他这个很固定的节奏，孩子当重复的量够的时候、 嗯、 他其实已经深入到他内心了、 嗯、 有时候孩子就说，哎呀，我们这么早去听这个上这课有没有用这个东西、 嗯、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因为它是纯吸收的过程，你等他表达的时候大概在28个月之后，有的时候孩子就说，哎，我为什么1年前的歌突然间孩子冒出了一句，吓了一跳。 嗯， 其实这就是很正常嘛。 我觉得在对于小月龄的孩子，嗯，家长如果反复的去拷问说有没有用， 嗯， 用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觉得就过于功利了。 哎，对， 因为你指望这个时候的孩子干什么呢？ 真是， 对不对？他不可能会给你什么反馈。 没错。 但是我觉得，去上早教也好，给他唱歌互动，整个你一个陪伴的过程，我觉得你去倾注的时间和精力， 没错， 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你一定会在若干年或者某一天得到反馈。嗯、比如说《London Bridge》这首歌，我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家孩子对这首歌特别的喜欢。 嗯， 他的喜欢表现在 在他每次一烦躁哭闹的时候，只要是我唱或者我播 London Bridge 这个旋律，他会立刻安静下来，一点都不夸张。 你唱跟你播完全是两种感觉吧，应该是两个曲风吧。 是啊，因为我会狂野的非洲鼓点。其实每一首相同的歌，你用不同的就是版本，它也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没错， 但是神奇就神奇在它对于 London Bridge 这个旋律和这个词儿熟悉到我可以用它来哄觉，哄的时候我是用弦乐版。然后平时玩的时候我是可以用狂野版，我可以跟他哈着他跟他玩什么的，就这首歌特别好用， 就说他已经吸收到你可以任意的改变这个歌的表现方式， 对， 他都能知道是这首歌。 哎，是的，因为在音乐里边其实当你就是妈妈做的特别好，就是你能改编比如音乐的就是你声音不一样，或者你节奏有时候狂野风格不一样，其实他孩子是吸收了不一样的音乐的风格元素的。 对于他来讲，他会从虽然是同一个歌词，但里边有创意在里边。音乐其实的魅力也是在就是我除了能听以外，我更多的是我有没有这 creation， 就是我们说我从一样这首歌，然后我能变同样的调，变了一个词儿。就是当妈妈做到这些的时候，孩子久而久之会受到这个熏陶，他也会做到创意。 对， 所以这个非常好。 所以我也想说，就是如果当你能够找到你跟孩子之间这样的密码的话，就像你们两个的一个小默契，你一唱这个歌，哎，他就立刻有所反应的话，其实这时候你就很有成就感了。 没错， 时间就没有白花。 哎，你第一次让孩子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已经忘了，很小的时候，大概也就是月子里的时候。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得 某一天 给了你这种反馈， 说我很高兴。到现在这首歌还是有用的，效果就屡试不爽。 你知道为什么有用？其实这个除了说他对这个歌喜欢，而且就是因为每一次你们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他的经验都告诉他，这是一个会让我有快乐情景的这种体验。当这种体验不断的累加的时候，他只要听到这首歌，他直接脑海里就是我很开心 快乐的那种感觉。 对对，他就变成你们之间一个特别温馨的互动了。 而且妈妈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妈妈的情绪妈妈的表情也 是 很欢快的。 对，一定要注意家长唱歌时候要有感染力。 对对 对， 对， 在我们老师有时候会有一个叫 drama play， 就是我们如果是做早教老师，有时候我们会学 rooster 什么叫就就是每天会这么练自己，然后别人说你们是疯子吗？我说不是，我们是为了教育试验。 对对对，就是你会觉得说感染力这个事情对于小月龄的孩子，越小的孩子越有作用。 对， 咱们刚刚说了一岁之前，对吧？然后现在把年龄跨度往上提一下，一岁之后，两岁之前，好吗？ 好。然后这个就是到两岁，他其实进入一个人生中挺重要的一个阶段嘛。他 说 terrible two， 没错，没错。经常有这个讲座，家长都问那几个问题，说不来，就是一上课老乱跑啊，然后不听啊，就是乱走这种。其实这个时候家长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到两岁左右的时候，他从一个之前行动没那么自如的状态，到一个突然间他发现我可以跑得很快，你还 控 制我 自己、啊、 对，我还能跳， 我太厉害了。 对，然后就是当这个阶段到的时候，他其实身体的体能的控制对他给他带来的成就感其实要大于他的比如专注意去听那个歌啊，去唱 还真是。 所以这一阶段的孩子要是带他进行一些音乐方面的培养，一定记得是配合着动作，很多的动作。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是把他的主动专注力就是能吸收 发挥到体能上来了。 对，因为他们这个阶段叫做什么想什么的阶段，就是我真正干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我是知道我在想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家长的角色是你们的示范特别重要，因为他虽然可能在跑，但如果他发现全家都在做这个，然后他就360度无死角了，他就吸收了这个动作。所以呢就是那换一首歌说吧，比如对一个就是两岁左右的孩子，我们有一首孩子特别喜欢的歌，叫 Go Man Go Walk， 这是来自一个不同风格，就来自 Caribbean 的一个加勒比，然后这样的一个海岛的音乐曲风。然后他会怎么做呢？然后 Go Man Go Walk 就是去摘那个芒果，他有时候会啊，这个大一点了，这是 英译 啊， 够芒果吗？够芒果， 对对对，够芒果，对。然后你如果是最 basic 的玩法，它还是这样，就是 go man go walk。对，然后同时如果你想让它难一点，就是叠加一点动作，你这样 go man go walk。这样其实 够， 对，这样就够了。对， 你后面那个叫什么旺旺？ 这个动作其实比这个要难度大很多，因为中间我忽略掉了很多那个就是 逐级递进的，就是做一个例子而已。就是这样，是他要空手抓嘛，然后但是你要抓出那个节奏，其实很 无实物表演。 哎，对，无实物表演。然后这时候家长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在重复这个乐句的时候，你家长其实可以跟他玩一个，就是你把你的拳头想象成那个芒果，然后在孩子面前，然后让孩子这样去。 逗我一下 ，Go walk。 哎，你不是躲吗？你这个歌让我抓的，我想听歌。 芒果会动吗？ 这首歌可以给我们就是稍微 我们会配合你，我们打个节奏。 那打节奏，请记得我在每一次唱 Go man go walk 的时候拍出来。 好， 非常好。 好， 对。My brother did tell me that you go man go walk, you go man go walk, you go man go walk. My brother did tell me that you go man go walk and pick up the number 11. 哇，我现在觉得就是儿歌真的很好听，就是要比很多什么现在流行的欧美电音什么的，它更有感染力。 对，因为 是不是后悔当初这个自己做音乐 DJ 的时候没有放点儿歌？节目里， 哎，这是就是已经到差不多2岁的孩子，你可以去配合更多的肢体的动作。 哎、我可能 对，2岁多， 就是1岁以前的孩子是探索这个世界，2岁以后的孩子呢，1岁以后的这个孩子到2岁之间，他开始探索他自己了。 哎， 他开始自己探索他自己，我看我有什么本能，我有什么本事。 他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对，我可以走得很更快，我可以跳得更高。 对，其实这个是就是他人格发育的一个重要阶段了。其实那时候埃里克森他说有一个人生的不同的发育阶段嘛，其实这个阶段他就是我什么能做，我什么不能做，所以他是处在这个人生的选择期。所以有时候会发现孩子一直在试探家人的底线。 对， 尤其你告诉他这个不许碰啊，然后他会说一会儿看你说妈妈，然后他摸向了那个东西，然后 其实是逆反， 而且他会让你看着他摸向那个东西。 对 对，他其实他知道你不让他动，但是他其实想测试一下是不是我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生气， 你都会制止我。如果你每一次都是制止他，他就知道哦，这确实我不行，因为他在确定我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 等一下 Matthew 有这样的情况吗？ 还没有，他还没有这么明显。 对，但他还小嘛，他得1岁半之后会比较明显。 我们期待着。 对，那这时候要提醒家长的一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在孩子试探底线或者他想测探自己能不能做的时候，请家长一定是保持全家一致性的。就是如果你说这个不能动的话，那妈妈、爷爷、奶奶、爸爸都要保持一致，因为他在探测边界。如果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听好了， 对，隔代教育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所以就是当孩子知道一致的时候，其实是会给孩子带来安全感的，他就知道我哪样可以哪样不可以。但他一旦发现不一致，他就从来不知道规律是什么样子， 钻空子所谓的。 对对对，而且他是不安全的，就是我到底什么样才是好。其实这不是一个就是对孩子好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就是标准要统一。 是的是的是的。 时间关系，今天教课环节只能先在这，就是时间到这儿。 根本没过瘾， 没关系，咱们之后还可以接着聊2.0、3.0版本哈。我们赶紧进入第三个环节，我们聊聊音乐品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个人很关心的问题。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秘密花语，我今天想要替一些家长提一个问题，因为父母可能会比较忙碌，把孩子交给隔代的长辈，奶奶或者姥姥呢，可能会有爱好，比如跳广场舞，就是类似广场舞这样的，也带有节奏感很强的，你是我的这种音乐，家长会觉得，哎呀，怎么孩子听到这音乐特别兴奋，就会愁人说，我们家孩子以后音乐品味不就会？不是就这样了吧？会有影响吗？到底是不是应该在放这样音乐的时候把孩子抱走？ 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是确定这个音乐会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其实它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就是说，比如有时候老人家愿意带着孩子去跳广场舞，而孩子就是表现很好，节奏也跟着很好。有时候我们就是他，因为我们要确定广场舞也是音乐所有类型中的 一种 而已。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他只是偶尔，比如听一下，或者每周一的时间我们规律听一下，这都 OK 的。但是请在他其他的时间，比如多给他听一些不一样的曲风，比如交响乐呀，然后非洲音乐呀，然后不一样的声音，因为他这时候是需要就是打开自己的听觉的这个范围的，不要只局限于一种。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开始讲的那一个关键的点、 嗯、 对于小朋友来说音乐的类型一定要足够丰富， 对， 一定要足够多，让它涉猎广泛一些， 对，是的是的是的、嗯、 所以像广场舞这种我听明白了一周也就是一次、嗯、奶奶们姥姥们不要太多数了，别天天带着去就行了， 这个根据家庭的、就是、 情况、 和谐的状态来决定， 他可能不会喜欢那个歌但是他没准会喜欢上了广场舞 好吧，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你带来是982魔方秀的活力榜的节目、 嗯、 也感谢 LC 来到我们节目， 好， 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多来好不好， 好的、嗯、正好在10月21号还在王府井一个饭店有一个公益讲座，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报名 讲座， 公益讲座，对对对、 啊、 会讲孩子0到3岁的那些事儿， 好，可以找一下 LC、 嗯、 谢谢你，我们明天见， 拜拜。Forever, they say. So baby.